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66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大师白石坚就终于走上门前，几下散手啫，九叔哋师徒三个各自负伤，点打呢？你话？只见大师伯手执几道闪电，咁咁咁，一步一步向前逼近。 林凤娇，我呢次去为人正直不阿，不如鬼魔邪道作伴。你睇，你同你两个废柴徒弟，要靠一个女鬼嚟到帮你哋挡。今日我就以天道派十八代传人清理门户。 秋生啊，讲啦，传人你老母， 你讲乜嘢话？ 讲广州话咯，听唔明啊？文才亦都讲啦， 咪话系咯，你啊唔单止自己咸鸠湿啊，生咗个私生仔，你有啲之依旧做掌门咩？你吔招你真系死剩把口啊！ 讲讲下啫，突然间红光一闪。在九叔的三袖里面插一声，一道红光飞出，原来正是那把短柄金钱剑。只见短柄金钱剑对住这个大师伯的眉心直指过去，大师伯当头身一闪，雷电一击，嚓一下，整把短柄金钱剑突直督在隔离的柱道。九叔慢慢起翻身， 奸人剑，你不要忘记这个天道派第十八代掌门哪个让给你的。哦，我使你养，当年师父坐睇你唔顺眼嘅，当住咁多师兄弟嘅面，话师父做得唔啱，所以掌门先请我先至系第十八代掌门，你我手下摆掌啫。 九叔啊，抹抹嘴边嘅鲜血，两只手向后一背。 奸人坚，咪以为你先识玩电， 啱啱讲完啫，咁一下，大师伯啦、黎姐啦、文才啦、秋生啦，同时望向个天，只见九叔背住双手，发诀一念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随即个乌云密布，啱啱打中秋生嗰个圆光镜罗庚，大家记得吗？当时怪老子作动，九叔亦都系借住呢个黄铜罗庚。兜头一个闪电劈到怪老子嘅重伤咁滞噶嘛，啱啱好呢个时候啫，大师伯啊望见头壳顶红云密布， 吱哩喳啦，吱哩喳啦， 天空上边嘅雷云一边系蓝色，一边系红色，大家有冇见过闪电？闪电一般呢都系蓝蓝地色噶嘛，啲大师伯嗰边啲雷电一个一个粗到不得了嘅，好似啲电柱咁样闪住蓝色嘅电光。而九叔呢边虽然是密咗，一条条好细好细嘅细线咁闪电，都系闪住暗红色嘅光。大师伯见到咁嘅情形啫，眼神一諗，眉头一皱， 天道派雷电之法，向来都系至高无上嘅道法，今日就俾个高低，等你死得眼闭啊嘛！ 嘎咁一声。两道蓝色闪电在大师伯的手中里面汇集，吱吱喳喳咁，手一扬，两道闪电对住九叔的面门直劈过嚟。而九叔咧对住直劈过嚟的闪电，唔闪亦都唔避，汇住双手发诀一念，喺三袋里边啊，两道黄火凭空而起，夹杂住红色嘅幼细闪电啊，挡住喺前边，砰一声，空前两张黄火化为粉末啦。 啊！黄符攞嚟做盾牌，真系江郎才俊啊！ 你都杀我嘅，九叔讲雷电之法本身就系攞嚟对付奸邪， 系攞嚟打鬼打僵尸，唔系我嚟打人嘅。迂腐真系迂腐啊！系讲我啊，定系讲师傅啊？你哋全部都系迂腐。咁你又知唔知点解我唔系掌门而你系咧？笑话， 我道术高过你，修行亦都比你深，唔系我，唔通你要传俾你两个废柴徒弟咩？啊！讲到道门嘅传承，你人蠢啊，真系冇药医啊，系咪好似你个仔咁啊？你讲咩话？你讲多次，掌门唔可以结婚生仔，就系怕你啲咁嘅贱人借住道术嚟中饱私囉。你睇下，就因为有你啲咁嘅人，成街嘅街坊、老百姓都话我哋系神君。你自己谂下，你良心过意得去咩？哦，讲到你好有良心咁啊！由我执掌掌门而嚟，天下道教尽收我手。嘿，乜嘢尽收你手？全部都系啲邪道。大师伯啊，冷哼一声就讲：邪道又好，正道又好，都系一个道门中人啫。唔通我要好似你咁喺个义庄里边日日对住啲死人？你咁又有瘾嘅咩？咁又为道门做咗乜嘢贡献啊？我有错咩？啊？你讲，九叔啊，答前两宝，君子固穷，我比守得文武地埋于帝王家，依个千古不变嘅道理，你睇满清咁大江山，话冧就冧，乱世出英雄。几年前我就知道，冇咗满清人做皇帝，肯定就会有一个袁世凯做皇帝。而我哋身怀绝技嘅人，当然就埋于帝王之家啦。放屁！九叔一屁，向前再踏上两步，身后边嘅闪电亦都系极细极细，只铃震铃，比起当前啲红色嘅闪电，越嚟就越密集啦。所以叫你平时读多啲书，孔圣人话君子固穷，唔系话做君子嘅一定要挨穷，而系我挨得起。仲有道门中人亦都有正直嘅，哪怕好似我咁，每日收留啲死尸，好似阿友咁。阿友，佢一个废人嚟啫，胸无大志，我叫咗佢好多次，佢一口就拒绝我，仲话你先至系佢师兄，话我系邪魔妖道，睇住嚟，佢我都唔会放过。九叔指住大师伯讲：你利欲熏心，又唔听人劝，一直都系自把自为惯噶啦。我冇自把自为啊，我又中意同啲僵尸玩啊，我咪俾条坑嘢佢玩下咯。九叔一听。坑爷，你对佢做咩嚟啊？佢鍾意赶尸，鍾意练尸，鍾意玩僵尸嘛，玩埋一般货色，点过瘾呀？我就唔同，我做师兄嘅，一比就比条尸王佢玩下，人生能有几回搏，玩着僵尸王咁先够刺激嘛，係咪？九叔个心头一紧，咦？你做啲咩嚟？搞掂你自己先讲咧。话音刚落啫，趁住九叔一分心啫，咁两道闪电直劈九叔呢边啊！文才同秋生一见到师傅昂个，弊两个人同时向前一飙，当住两道闪电，砰一下，哇惨咯！文才同秋生一挡之下啫，半边身啲衫啊窿晒，膊头啊心口啊，当同嗰啲闪电劈到有红有肿，出烟咁仔。文才同埋秋生啊，依牙棒手，师傅，大敌当前，冇分心好啊。 系啊，师傅，都当无知急嘅，制低呢个吴家产先啦。 九叔一回神，见到两个徒弟咁样啫，两只手向住佢哋一搭， 放心，有我喺度。有你，你算得乜嘢啊？林凤娇，你做咩背住双手啊？系咪喐唔到啊？啊！ 文才同秋生一听到啫，同时拧转头望住九叔，只见到九叔左边手微微喺度发震，死啦！系咪啱啱劈中师傅？师傅左边手受伤喐唔到咧？只见九叔冷哼一声。 伸咗只左手出嚟，你啲电系几坑嘅？我依家仲发紧麻，但系要对付你，一只手都够啦。 笑话， 咁一道闪电兜头向住九叔又劈过嚟啦。只见九叔嘅右手举起，圆光镜已经喺手心啦，向天一举，天雷道人急急如律令，随即天上面红色嘅细小闪电咧，嚓哩嚓啦，嚓哩嚓啦，向住蓝色嘅闪电一汇聚，围住圆同罗庚转咗圈，一闪冇咗啦。大师伯就喺对面哈哈一笑啦， 几好啊！一道闪电收到，两道三道，你又收唔收到啊？ 啊！只见九叔踏前一步，咦，只脚都有少少震震地。文才同秋生见系咁，两个人一扶扶住师傅，文才呢都将半边身挨喺九叔前边，九叔轻轻将只手放喺佢两个人膊头上边，拧拧头， 好，事到如今，我唔怕同你坦白，坦白。在我这个掌门人面前有点什么话要讲的，我作为掌门就成全你咯。讲。 只见九叔一沉吟，眼角一低，头上面红色的闪电 咔咔咔咔咔 又聚集了一堆了。 大师兄，我林凤娇是小气，是孤寒，亦都记仇，心胸狭窄。 文才和秋生一听都是这样，咦，唔系谂住认输系嘛？文才左脚一踏前， 师傅唔系，你唔系啊，我系点嘅人，我自己知，我认啊。 对面大师伯哈哈大笑， 有佢讲，有佢忏悔认错，话唔定可以落你哋三个一条全尸咧。继续讲啊， 啊！只见九叔一抬起头，两眼一睁， 事实我系啊。我孤寒小气不近人情，但是我做的事一直对得住天地良心，不似得你。 哈， 你咩？我有咩做错嘅？我自己知。你呢？狗屁掌门，系得你先咁够恨做掌门嘅啫。你乜鬼嘢啫？要打打咯，有本事兜头劈瓜我。你。仲有，我未讲完，我呢两个徒弟，就算佢哋真系混账，真系死蠢，佢哋都系我林凤娇一味道场嘅徒弟，我嘅徒弟，只有我有资格闹，乜鸠嘢掌门，就算系你都唔例外。你， 秋生同文才听到九叔咁讲啫，相望又一笑，啊，有师傅咁样一讲啊，当堂心都暖晒。乜鬼嘢大师伯啊，咩掌门啊，吔招啦，师傅啊，先至系最伟岸、最高大嘅人物啦、啊。当同两个人踏前一步，嘻嘻哈哈咁啊讲啦，系咯，我都知道我自己扑街噶啦。 哦，咁啊扑街啲嘢又唔系你一个专项嘅，你对面嗰个都唔好得几多噶咋？ 咁咪系咯，错啊要认，打就企定啊嘛。你睇佢企得几顶，喂师傅啊，仲唔喐佢？只见到对面呢个掌门大师伯见到师徒三人面对生死就嘻嘻哈哈咁，不由得个怒向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 好啊，好啊，你三个今日都要射我雷电之下。 文才听到样样坚， 屌你讲咗好鸠耐嘅啦，未喐手嘅，我啊食咗你一个闪电噶啦。都是窿窿地啫，嗱，我啊徒弟有本事你踢劈瓜我先咧。 秋生啊一副文采，成个人向前一揽，喂，呢啲出风头嘅嘢唔好就你做晒，俾啲嘢我威下都好嘛。嚟嚟嚟，兜头劈我，劈瓜我先啦，笨。 即系劈瓜你先就真系笨啦，梗系劈瓜我先噶啦，师傅。 只见到大师伯嬲到飙烟咁滞， 好，好啊。今日俾你见识下掌门嘅厉害，掌门先识嘅嘢，亦都系将绝招俾你哋送终啊！ 一边讲，大师伯左脚揿咗三下，右手剑诀一捻，左手直指天空嘅雷电，当堂嘅咁嘅咁，碗口咁大嘅雷电啊，就围住喺佢周围，时不时呢，嘅哐一下就劈喺秋生啊、文才啊、九叔嘅身边，而三个人好似玩咁样。当你冇礼， 大师伯越睇越眼火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路喺度急，急到最后两句： 天地乾坤来借法，斩妖降魔将鬼罪。 跟住落嚟点收科咧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